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38面。438面第六行啊，第六行最后一句啊，第六行又前注曰，从这里看起啊，西方之莲有青黄赤白四种，又随为父开落至三十而一名，芬陀利为白莲花，指正开复者。说芬陀利的花，花开了，不是未开。那么又这个花最大，花瓣素白，一名贝叶花。妙法莲花经之莲花了，即此白莲花贝叶之芬陀利花。这个一段前面我们讲过，莲花佛用它来表法，希望人心像莲花一样，在植物里面因果同时莲花了显示的最明显，在还没有开的时候莲花了在苞里面呢，已经就有莲子了，花开的时候莲子就成熟了，花是因，莲子是果，因果同时，不像一般的植物，它先开花后结果，因果不同时。莲花让我们很明显的体会到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同时，因果不二。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众生起心动念，起一个善念是因，善果确实显示出来了，我们人不知道。古人笔记里面有记载这个善人才动念，善行啊还没成就，果报在天上，那个天上宫殿好像都给他做好了，就等他去了可是人间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动了一个恶念，大概地狱已经给你造成了你不知道，等到你命中之后就到地狱去了。确实因果是同时，是佛用这个莲花来表法了，意义非常深远也就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知道起心动念呢，那就是因， 何况言语造作啊，你那个因呢就圆满了。地狱我们得到很多信息，地狱无量无边啊，数不清啊，哪有那么多啊？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地狱，我的念头，一个善念就是一个天堂。现在我们对这个道理能接受了，《还愿观》上讲得很清楚，畜生无尽，念念畜生，念念灭尽啊！佛在楞严会上讲的，当处畜生随处灭尽，确实就在当下了，因果在当下了，报应在当下了啊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形形色色，那就是念念的相续相，念出宗旨，果也就灭了啊！念是因，宗旨果就没有了。所以古大德常说，不怕念迟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人决定不能迷惑，迷惑你念念是我，你在造地狱。如果你念念觉而不迷，你肯定造的是善业，天堂的果报。学佛人呢，念念呢造极乐世界的果报，莲华表这种深意啊。啊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，又此花多出于阿耨大智。人间无有，故称为人中好花了。稀有花等啊，这称赞他。阿耨大智在哪里呢？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。那我们称它做天池啊，那么高的地方。有池，这个池旁边有这种花，啊，非常稀有，其他地方没法子种植，啊，只有在那种高原、那种气候环境之下，它才能生长出来。啊，莲花简单介绍到此地，又杂色光目，杂何也？何也？众也，集也，有这么多的意思，故曰杂色。啊，那么杂色代表是什么？代表调和。代表合作，所以佛采取 啊，梵语叫袈裟。啊，我们身上穿的就是袈裟。袈裟什么意思？杂色。啊，它不是一种颜色。五色叫红黄蓝白黑混合染成的这种颜色叫杂色。佛门里面早年是托钵啊，这一钵饭不是一家供养的，一家供养一点点，齐家合成一钵饭，所以这一钵饭也叫袈裟啊，它是混杂的啊，饭不一样啊，菜也不一样，通通混在一起啊，所以袈裟的意思就是杂众多啊，杂合在一起啊，所以它有合合众集的意思啊。佛取这个呢，代表平等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念啊，平和中正，取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这个一钵饭要懂得这个意思，我们披上这个衣要懂得这个意思啊。衣裳一格一格代表什么？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文化啊，通通合在一起啊，包围在我一个身上啊。这个个子你仔细展开看，长短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排列的顺序是交错的。交错是什么意思呢？重重无尽啊，你想个找个整齐的，没有，它就是一个人一直延续下去，无穷无尽，表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法里面穿衣吃饭啊，一切用具全都表法了，都代表自信，圆明具德了啊，这经常常用这四个字啊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光明代表觉了啊，觉悟明了啊，重重无尽，心无有穷尽，相也无有穷尽，作用也佛如是。啊，通达明了，这就是佛，是菩萨。迷惑不明，那就叫凡夫啊。佛菩萨跟凡夫没有差别，平等一如啊，只有觉迷不相同啊，除觉迷之外没有一样是不平等的啊。故杂色指众色合合啊，懂得它的意思就好。光目，光是光明，目是茂盛啊，明甚也。小本曰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一行杂色光目也。啊，这就是大本小本 啊，都说到，那么这个事情很重要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要能体会他表法的殊胜。啊，通达明了表法的意趣，才真正叫圆明具德。啊，你真体会到了，你是满也，莲花遍满宝池，复因水面，故曰迷浮水上。这是现实，十方世界念佛人的头，因为莲花不是人种的。莲花从哪里来的？十方世界有一个人听到弥陀名号，听到无量寿经啊，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、小本弥陀经，心想往之，心里面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宝池里头就生一朵莲花。这莲花没开，啊，他求生的心越恳切，真心切愿，念佛念得很勤，这个花一天比一天大。这莲池的花大小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。啊，如果这个念佛的人退心了，改学别的法门了，这花就枯掉了。啊，随着花有落，怎么会落掉了？退心了，不想来了，啊，花就谢了。啊，这是在极乐世界，只有七宝池的莲花看到，好像哎有生有灭。啊，其他的一切万物看不到生命，啊，没有生灭相。因为莲花是十方世界众生他们的心念，啊，不是阿弥陀佛的心念。阿弥陀佛只提供七宝池，啊，莲花是每一个众生自己的意念，意念的成就。啊，而且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莲花上都有自己的名字，绝对不会错误。啊，同名同姓也不会错误。啊，决定对得上号。啊，不会搞错了。十方世界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分分秒秒都不间断了。啊，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：若比众生，啊，这个比是极乐世界。过于此水，七宝池可以游泳，可以在那里头沐浴。于之作者，这是讲八功德水。我只想水呀淹到我的足，那水就淹到这。于之细者，啊，想到膝盖，它就到膝盖。于之腰际，他就到你腰际；于之颈者，他就到你头颈。 这个水很听话了。或与灌身啊，水从空中淋下来，我们现在讲淋浴啊，水确确实实从空中下来灌身啊，这是完全讲的行。下面说温度，或与冷者，温者，急流者，缓流者，其水夜夜随众生意也。开身悦体，静若无形。这真正是真实的功德了。啊，沐浴在水，这个水中，开身，精神爽啊，悦体，身体舒畅。啊，我们讲快乐无比呀、啊！薄纱阴翅，无声不照啊！池底是金沙，啊，池子再深。照得清清楚楚，说明水的干净澄清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！再多的众生在池水里面呢沐浴，水没有一点浑浊啊，没有一点染污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的身体叫金刚不坏身啊，啊，身体干净，没有丝毫垢污啊，在七宝池里面，七宝池也没有丝毫染污。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，又显水居妙用，善如人意。这个里头着重那个善字啊，如人意就很难得了，善如人意。如每个人的意思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我在这个水池里面，希望水凉一点，它就凉。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希望水热一点，你感觉就热，我感觉就凉。啊，同一个水池水。能随一切众生意，这才妙啊，这妙用啊！啊，善如人意，过于此水的会素也，彼土天人，非水苦身。什么叫水谷身？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身呢，叫水谷身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体70%是水分啊。啊，养这个身体是要稻谷啊、粮食啊来养这个身体啊。我们缺少水呀、啊，缺少谷啊，这个寿命就不能维持下去。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。啊，它不是跟我们的体质完全不相同。 啊，他们是金刚不坏身，不需要饮食。啊，经上讲饮食是什么意思？是习气。我们初到极乐世界不久，常常想，哎，怎么好久没吃饭了？这个念头一动呢，好，饭菜都在面前了。啊，吃不吃呢？不会吃。现在现前，这我现在不需要了，这娑婆世界的东西，我不需要了，立刻就没有了。啊，就不见了。啊，一切变化所作啊。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清净成就，需不需要沐浴洗澡？不需要。那为什么还在下水呢？那水里头下面这两句说出来，随意受乐，荡出心口。哦，它有这样的好处。啊，沐浴在水中啊，那是享受。啊，它能把我们的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，给洗刷掉。啊，所以身心舒畅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人泡在七宝池里干什么？断烦恼，开智慧。他有这样殊胜的功德了。啊，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会书这一段的意思啊，意味彼土天人莲花化身，非以饮食饮水是苦以为生命，他不需要，跟我们完全不相同啊，本来清洁何须洗浴啊，沐浴他不需要。该随意乐而语，未出心口，是为了断他的烦恼习气。心口消除，烦恼习气断了，自然神开体悦啊，精神特别好啊，身体舒畅啊。啊，所以底下经文借助开身悦体。此功德水的妙用，实不可思议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其水位上下，水温高低，水流的缓急，夜夜了随众生意，这是我们现代科学都做不到的啊！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完全落实了。若人啊，粗欲此水之足，或于至腰至颈啊，灌身同一水池，随人意念而身将自在，甚至水深虚空啊，二座灵观。 啊，水上升到空中，从上面落下来，啊，淋浴。这是极乐世界。下面说人间之水，其性向下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水直向下流，而极乐世界的水呢，上下无碍，可以往下流，也可以往上流。啊，更有进展。这再更进一步，同一水池，多人入浴啊，人之所欲各有不同，或高或低，或暖或凉，或缓或急，而似水能夜夜知众生意，或能夜夜随众生意。这我前面说过，佛说。一切法随众生心相生，没错啊。在极乐世界，佛这一句话，你再都不疑惑了。啊，完全应验。如其所愿，同时同处啊，普应现之啊。这是知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啊，这在极乐世界也。当时此水是何等之水，如此境界是何等境界。念老提出这两句，让我们好好想想，这是什么境界，这是什么样的水啊？在极乐世界能做到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做到？从理上讲，极乐世界能做到的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时一切处都应该做得到。为什么？法性平等，法相也平等，作用也平等，哪有做不到的？啊，那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是我们自己迷失了信心。问题出在这里啊，我们确实是迷而不觉，所有一切的苦难都从这地方发生的。迷失自信，我们思想错了，我们的见解错了，我们的言语造作更错了。迷了叫造业，业有净业，有染业。净业生净土，诸佛如来的净土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，这叫净土啊，诸佛如来的染土染污的是六道轮回， 六道加四圣叫十八劫。六道里面善心生三善道，恶念就生三恶道。确实念头才动啊，果报已经形成了。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！你要问佛怎么知道的？佛是亲眼看到的。不是推测的，不是想象的，他在禅定当中看到了。禅定没有空间维次，过去现在未来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修行修什么？修心。上上根人，他在起心动念处修。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恢复到真常，常住真心呢？真常是什么呢？真常是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佛心。妙觉果位的心，我们如果懂得在这个地方修，念佛求生净土，生十报庄严土，不是同居土，不是方便土，成佛快。上上根人呐，上中根性的做不到啊。那么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修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修这念呀，这个佛常用四个字来代表一真庄严啊，逆境顺境，善缘恶缘。缘是人死环境，善人恶人，用清净心去看他，用平等心去看他，这是菩萨。这真正善人。知道宇宙之间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，我们就回归到平静的静是清净，平是平等这样的心念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 方便有余土。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这样的好习惯，这叫修定。心绝对不会随外面境界所动摇，永远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。你的心得虽然没有全部显露，也能显露到一半啊，所以你决定不会堕六道，不是三恶道，不会堕六道，也就是不会再回到六道里面来了。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，所以都要会修啊。真正会修，在这个世间，只要你执心一处，下面就无事不办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不稀奇，家常便饭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众生难度，这个度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帮助、协助。啊，现在众生很难帮助他，为什么？他不接受啊，他不相信啊。这就没法子了，他肯接受，他能相信，这就帮上了啊！所以说度一个算一个啊，不要有心哎呀我去帮助人，为什么呢？自己没成就，自己没成就怎么能成就别人？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自己没成就而想帮助别人成就啊，无有是处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决定是自度，然后你真正能度人。啊，那么在灾难前期，网络、灵媒、预言、科学家，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信息，我们接应不暇了。啊，预言不要重视它，重视什么呢？重视它用什么方法应对。啊，也就用什么方法对付这些灾难？我们看了很多，绝大多数主张啊，就是美国布莱登所说的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啊，在佛法里面都教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啊！你真心真愿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什么灾难都化解了。如果这个灾难我们跟他有共业， 啊，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了，你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在空中接引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每一天梦寐所希求的，那真求到了，你不开心吗？生大欢喜啊！啊，终于我脱离六道轮回了。无世界以来都没办法脱离，这个时候脱离，大喜事啊！啊，如果你还有寿命，你在这个灾难平安度过。啊，那么还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定有你的任务，有你的使命，你要帮助众生回头是岸。啊，灾难过后的众生都是善人，他会都会信，啊，都能信能解能行，啊，全是好人。啊，所以灾难来了，我们留下来好事，往生更是好事。那么灾难我们要不要知道？不需要。啊，有人来说点点头，我知道。啊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心要定，不要知道太多，知道太多就是障碍。啊，知识少时烦恼少。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。啊，不要认识很多人，也不要知道很多事，不需要。老实念佛，每一天听经念佛，多么快乐。啊，这就对了。老居士提出两个问题，当时此水是何等水，如是境界是何等境界。下面引《法华经》两句偈，法华曰：直指不虚设，魔法妙难思。这是老居士这两个疑问的答案，很妙。《法华经》上的两句话，啊，此正是难思之妙法，跟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一样。难思就是不可思议啊。下面，自语，这个字就是现在，于不须说中啊，勉强说之。弥陀因地住真实会，庄严净土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这是无量寿经的经义。此真实之际，勉强说之呢，即实际离体。这还是不好懂啊。下面一句就好懂了： 当人自性。实际离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这不是妄心，是真心。人人皆有啊，只是我们现在迷了，迷了所用的心是用个妄心。我们的麻烦在此地，会用真心的，在大乘佛法里，称他做化身菩萨。用妄心的呢，通称凡夫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六道是凡夫，四圣法界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也是称凡夫。大乘经里都分得很清楚，六道叫内凡，六道以内的凡夫；四圣法界叫外凡，六道以外的凡夫。为什么呢？他用的是妄心，他用不是真心。妄心就是阿赖耶，设法界通通是用阿赖耶。如果你不用阿赖耶了，你就超越设法界了。那就是化身菩萨了。他不用阿赖耶，他用真心。真心就是真实之际，就是实际离体。什么叫真？不带妄就是真。什么是妄？起心动念是妄，分别是妄，执着是妄。再讲的粗一点，自私自利是妄，是非人我是妄，名闻利养是妄，七情五欲是妄，五欲六尘是妄。我们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全用的是妄心呐，真心不知道啊。真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菩提心。我们把它归纳为十个字，好记啊。真诚是真心，清净是真心，平等是真心，正觉是真心，慈悲是真心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如果能跟这个十个字相应，我们是用真心，我们在行菩萨道啊。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成佛之道啊。对了。如果我们还有分别执着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嫉妒障碍，那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行佛道。我们走的是什么道呢？我们走的是三恶道。 我们想到自己，同时会想到别人。想到别人，没有把自己忘掉。这是人天道。啊，我没有忘掉吧？啊，当人是自己，一切法。就是当人自性，离开当人自性，没有一切法。啊，一结识一法聚，一清净聚，往生论上所说的，真是智慧。无为发生了，这就是当人自性。此水即是真实之际，故能普门实现，广满众愿。夜夜会以真舍之力，这个要觉悟的人才得到这样的受用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水被污染了。啊，日本这一次的地震不但染污了海水，还染污了空气。虽然不严重，那这就是上天对人的警告。啊，可能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灾难发生。啊，我们心里啊要有准备。怎么准备？努力念佛，化解灾难。这真能行吗？行，什么道理？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的心念转过来。啊，我们放下自私自利，念念想到地球上一切苦难众生，念头转过来了，大公无私了。学大乘的人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所发出来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就好了，这就是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， 跟自信相应了。啊，真正与自信相应，这个能量就大了。啊，这些带着严重剧毒的物质跟你一接触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就把它恢复了正常啊，它就变成了不带病毒了，这病毒到你这边来就化解了啊。为什么病毒从哪里来？病毒是从贪嗔痴变出来的，你没有贪嗔痴，所以你就能把它解除，它就恢复正常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你都要相信啊，你不相信不起作用，你相信真起作用啊。所以此水啊就是真实之际，我们知道这一句，就有能力用自己的能量把它化解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它能普门实现。门是门道，就是方法，普是普遍，没障碍，什么都能行，能满一切众生愿啊，夜夜会以真舍之力。下曰：谁言妙法了，迷心次矣啊，这个意思。越来越明显啊！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讲解，开神，神者明也，又有情之心识，灵妙不可思议也，故曰神识啊，俗称之为灵魂啊。这个神就是神识啊，该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同居土的菩萨，方便土的菩萨，还是用神识，神识是妄心啊，还是用它了，没转过来啊。啊，转过来之后，他就不再方便同居了，他不在这里头了，他就到十报头去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有凡身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十法界。但是他们的好处就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都得到48愿第20愿的加持。第20愿说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虽然他是阿惟越之菩萨，他的本质没离开生死，还没转过来 啊，所以灵魂实在讲是不可思议。它是自然现象，也是精神现象，它没有物质。对于物质的障碍完全突破了，啊，就像生在四空天的天人一样，啊，但是四空天人迷而不觉，这些菩萨们呢，啊，就是极乐世界这两土，方便土跟同居土，啊，这些众生呢，觉而不迷。跟十方世界的十法界完全不一样啊，他不迷啊。为什么不迷？阿弥陀佛天天在教他，虽然没开悟，烦恼没断，如果这个人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，没开悟也好像是开悟了啊！我们对他肯定有这个感触啊，好像是开悟了啊，其实他还没开悟啊。为什么好像开悟了？他听佛讲经听得太多了，他已经将他的身心都沐浴在佛光之中，都沐浴在佛的智慧当中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佛，很像佛。啊，又何况极乐世界，通通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那就更不必说了，不但样子像，智慧像，啊，连神通道理通通像，没有一样不像。啊，莲花池里面每天去泡一泡，功力提升了，天天在提升呢。又说照住维摩经序曰，夫道之极者，其可以行言全知，而于其神于哉。这一句话念老有解释，是在以真正之不可思议境界谓之神语啊，是你真正证得不可思议境界。找不到名词来形容它了，不得已称个神语。神就是不可思议，语就是境界。啊，这是此地这个神字。又自在彻见四离之智慧，这叫神智，这智慧。 啊，是你没有作意，自自然然见到了，不但见到了，彻底见到了，宇宙一切事一切理这种智慧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，你才见到一切事理的真相啊！大乘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，你见到了，你明白了啊，这叫深知，故知开深。啊，开神是什么意思？能使欲者啊，就是在七宝池中沐浴的这些人，开显现实中本有的神识。好，这八功德水真不可思议。啊，常常在池里面洗澡，就能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它有这么好处啊！啊，那真叫无量功德了。啊，水能把你无始劫来见思烦恼。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的习气都会把它洗干净啊！在这个水里泡的时候，这水有这个功能啊，你就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啊！这叫开神。又谁具八德，前面读过，调和失意也，故曰体啊，有八种好处啊，你沐浴在其中，你这个身体感到非常舒服啊，越是欢喜，近者清晨无垢啊，这个水清晨，晨是不动，清是不染，水没有染污，水没有波浪啊，叫沉水，没有波浪。啊，这是静的意思。无形表至清也，以水至清，能使池底宝沙清澈莹洁。水清一点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像玻璃一样啊，清到什么程度呢？清到你看不到水的形状了啊，你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啊，水完全是透明。从池面看到池底啊，池底宝沙了，宝沙放光，池水也放光， 啊，所以才有清澈阴性啊，经上讲的宝沙映彻啊，彻照到底，故曰无声不照啊。静若无形，这是水之相，完全透明。啊，似乎没有水的形象存在。开神月体是水的德用，相用俱妙，是因水之本体妙也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。本体是什么？是真如，是自性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的本体是一个，没有体哪来的现象？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法界虚空界都是自信生的，都是自信现的，自信能生能现啊。为什么只有在极乐世界能感受到？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感受到？前面说得很清楚，极乐世界的大众用真心见到真心啊，这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妄心只能圆到虚妄的境界，圆不到真实。真实是什么？所有现象的体是真实的，相是幻想。体如如不动。像是个频率，从来没有静止的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个念就是频率。啊，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这是讲一般，无论是精神现象或者是物质现象啊，乃至于自然现象啊，一秒钟的频率就是震动多少次？1600兆。啊，可是他的体体不动，体本无动摇，从来没有动过。啊，我们不用阿赖耶了，就看到体了，体相用全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我们不用真心，用阿赖耶的意识， 你能看到阿赖耶，看不到自性。啊，阿赖耶的相，阿赖耶的作用，你能看到。阿赖耶的体你看不到，啊，前面所说的都是阿赖耶的相跟用，啊，为什么有这样殊胜不思议的作用？人家见性啊，谁之本体就是自性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明心见性，说实在话，极乐世界这个现象在地球上可以看到，那就是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华严经上说你证得初住菩萨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法身，就是见到啊本体妙，就见到了。所以佛法它真的是科学，它叫我们亲证，光听佛说不行，你自己的证，正德你才能得受用，如果没有正德不得受用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这谁更妙了，他会说法啊，水也妙音，未来虚回，转向灌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后文佛法生神，波罗蜜神，至息极尽神，无生无灭神，摄列无微神。或闻无信无作无果身，大慈大悲喜舍身，甘露灌顶受卫身。水能也无量妙法，佛在此地为我们略举几种啊做例子。我们看注解，右段啊，右面这一段经文，名本品之二啊，第二个大段。水也妙法，广也无情说法之妙地，水是矿物啊，经论里面称动物叫有情啊，有情就是有感情， 啊，有情，有爱憎，顺自己的意思，贪念，违背自己的意思，怨恨，这叫情执啊。啊，无情没有这个现象。树木花草没这个现象，山河大地啊，矿物更没有这个现象啊。现在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植物矿物这是无情，不是没有这个现象。它这个现象表现比较迟钝，比较缓慢，不像有情那么样的激动，那么样的激烈。啊，实际上它还是有感情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就是非常明显的科学证据。水是矿物啊，他真懂得人的意思啊。啊，我们面对着一杯水，说我很喜欢你，我爱你，这个水变成捷径回报你的，是非常美的图案。他感受到了，他回应你了。你说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他回应的图案很难看。真起作用啊！我们在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里面，真正明白了，所谓有情跟无情，决定是一不是二。他没办法分开啊！弥勒菩萨说：“一弹指，32亿百千念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形界有时，只要是物质现象，它就有受想行识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讲。”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我们前面学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啊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最小的物质现象是什么？电子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；原子，我们也看不见。电子比原子更小。啊，科学家今天能够看到的电子1/100,000,000的叫量子啊， 也叫小光子，一百亿个小光子组成一个电子，啊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它是物质现象。那佛经上告诉我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它有受想行识。啊，物质是色，也就是它有圆满的色受想行识。我具足五蕴。观世音菩萨他的法眼能看到啊，这个小的现象啊，当体皆空，叫五蕴皆空啊。不是真的。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个里面的信息重要的就是精神里头有物质，物质里头有精神，精神跟物质不能独立，不能分开，它是一体。啊，而且这个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没有受想行识就不会有物质现象。这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发现的。啊，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。他说，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。啊，物质的本质是意念。啊，这个学说是现代科学家都承认的。啊，他们都真正看到了。所以水言妙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能令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，啊，帮助他念法立身，帮助他教学，啊，这些都变成阿弥陀佛教学的工具了。目的呢，是成熟极乐众生的善根，教学的目的，这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的妙用啊，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成就。为了水深细纹越薄，大薄越难，今越微难呢，那就是指的细薄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水在静止的时候不动，不动没有声音；水在流动的时候就有声音。啊，像这样微波， 他的声音我们听不到，我们是粗心大意。我们能听到什么声音？瀑布，这最明显的，水从高流到下面来，那个声音很大。啊，小河淌水，这个声音我们能听到。啊，浪，啊，像在海边，这个浪花的声音我们听到。可是很微细的波就听不到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极乐世界人心是多么近。啊，他因为他在定中，啊，他在静的当中，极其微的波他都听到。啊，我们读这个经文呢，要细心的两下就对照啊，啊，就懂得它里头的微妙之处了。虚回，虚是缓慢，回是回流，啊，水回流。啊，这个字大的，我们整个地球，海水是回流的。啊，海面上看不到，海底下会流。啊，潜水的人深入海底都知道。啊，它流的速度，流的方向。啊，有一定的轨道，一定的秩序。现在秩序乱了啊，海水回流的秩序乱了，水面上海风流它也有方向有轨道，现在也乱了，这个麻烦大了，对航海的人会造成错觉啊，会容易迷失方向，也就容易造成海难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佛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人心有规律有原则，山河大地他也很守规矩，他也有方向有原则，人心要失去了规律，外面的大环境跟着也失掉了，春夏秋冬是地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秩序，啊，现在这个秩序明显的颠倒了，不正常了啊，春秋越来越短了，科学家告诉我可能春天秋天只有一个月啊，夏天变长了啊，夏天五个月冬天五个月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，异常了，不正常了啊！这些现象是所变，能变的是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的念头不正常了， 赶到外面呢，山河大地的医报啊，全部正常。这问题怎么办？恢复正常要靠秩序啊，什么秩序呢？伦理是秩序，道德是秩序，因果是秩序，圣贤人的教诲是秩序。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丧失掉了，社会大乱，地球也大变，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苦了，这个道理只有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啊！可是现在没有人相信大乘，啊，说这是迷信，说这个不合科学。那只有等待严重灾难发生，到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也许会回头。啊，中国古谚语所谓的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眼前一定要吃大亏，要遭受大苦难，大概才会回头。啊，也就是所谓，我们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啊，才去找老人，找祖宗。啊，不肯找祖宗，不肯找老人，你就没有解决的方法。这是真的。水波徐缓往复，互相激荡，辗转声波鼓乐，转向灌注。水波相及，发微妙悦耳之声。这种现象，住在海边上的人天天可以看到。啊，你看到海岸边沙滩上这个海浪，冲向海滩，然后又退回去，再一波，这个就是巡回。啊，发出的声音，它也有节奏。啊，你很冷静的观察，啊，很安静的，你去听。啊，在海边上观海啊，也能开悟啊。 啊，牺牲这种种种类无量啊，微妙也无量，故曰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啊，所言无量微妙者，以能广摄无量妙法故。这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些全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为神是无界修行，把每一愿都落实了。自自然然成就无比殊胜德相啊！啊，佛以这个来戒引十方世界来生的大众啊，帮助他们断烦恼，开智慧。帮助他们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不但如此，他做得非常彻底，帮助这些有缘众生，凡是求生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都是有缘的。越精进，越用功，缘越深啊！啊，弥陀帮助你成无上道。弥陀帮助你回归自信啊，帮助你回归常寂光啊！我们才知道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道场，成佛的大道场啊！想成佛的人到这个地方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！想成佛一定要知道成佛的好处，成佛永远不再受苦了。啊，真正是名副其实离苦得乐。佛在经上常说：“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”究竟是圆满的啊，究竟圆满。极乐世界，那么我们要想学佛，闻法比什么都重要。只有闻法，才能快速帮助你觉悟。你看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说法，菩萨说法，十方世界诸佛到极乐世界去说法，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树说法，水说法， 以眼睛所见的色相说法，耳朵所听的音声说法，六根都说法了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闻法决定没有中断的。啊，人体质跟十方世界不一样，不是血肉之身啊，不需要饮食。不需要睡眠。给诸位说，这个世界上无欲，财色名食睡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全没有。极乐世界光明世界，佛放光，菩萨放光，每一个人都有神光，万物皆放光明，它叫光明世界。啊，不需要用日月的光，本身放光，光也非常柔和，照在身上，跟这个水沐浴在水中一样。啊，光能够消你的业障。能帮助你化解烦恼习气，能帮助你增长智慧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皆是不可思议功德成就。啊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进步，没有退步。一生决定成佛，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向往，不能不去啊。啊，所以无量微妙者亦能广说无量妙法故。下面也略举几种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向下经文呢我们明天再接着学习。